树树里个梧桐，叶芽叶落弯，问一声情人黄菊啊。其实离个人马该吃个再回山。 三岁的一个红军该吃个到哪山，山上的一个包谷该吃个金灿灿，包谷种子该吃个红军车，包谷棒棒咱们去奔班，紧紧拉着红军手，红军 空中破，红颜里个能够少数心，红颜里个飞到天涯海角，千言万语嘱咐红军啊，少心里个大该吃个革命说， 送你个红军该吃个舞刀枪，江山里个船儿该吃个穿梭忙，千军万马该吃个江畔战，十万百姓泪王红台。